尼日利亚的全国金热诚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、金热诚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、主体哲学研究小组、先进政治研究小组、自力更生研究小组和巴基斯坦的自力更生研究协会、卡拉奇主体研究中心近日分别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。